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在你亦未能眠，感触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里面风中，是我失落上冰冻， 缘分的天空开始，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喺度，你听到呢个节目可能都系一个缘分。我又喺呢度加入做一个听众，都系一个缘分。希望以后咧，你听咗之后咧吓，即系啊 OK， 朝头早起身咧就开住收音机陪伴住你吓。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四个台联播嘅清晨爽利节目，喺呢个咁冻嘅早上，不过今朝都好啲，好似踏入呢个星期咧就唔系太冻，因为原因我哋可能都适应咗早前嗰啲冻嘅天气吓。咁啊，而家都会有，刚刚咧就讲13度啦，而家咧就14度嘅。咁啊，天文台咧就系话咧，华南地区咧系普遍晴朗嘅，而今日嘅天气方面咧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18度。 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展望在未来的两三日，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雨嘅。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色会好转。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咧生效嘅。咁今日咧就13至18度之间啦。听日同埋后日咧一路慢慢咧就温度系回升啲。听日会有最低15至最高19，星期四最低都去到17啦，而最高咧就系20嘅。在五六日的温度呢，星期五六呢都起码有17-18度开始，至到21-22度。但是去返礼拜日的时候呢又会低啲啲，15至20度。而家嘅科技发达，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预早知啊。不过都係嗰句，预早知呢就俾你有个大概嘅概略啦。到到真正来临嘅时候呢，或者会有啲啲嘅差异嘅。而家抬头望上去，有弯弯嘅月亮。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这首歌呢大家都听到耳熟能详，逢系呢就系刘欢嘅代表作，好多时呢我都会系播佢呢一首大家又容易入耳又熟悉嘅呢一首弯弯的月亮。我睇返佢啲资料呢，哇，其实呢就佢都系个资料都不简单，佢系一个大学教授级嘅人马。咁其实佢呢就出生于喺天津嘅一个教师嘅家庭，喺天津体育馆小学读书嘅时候呢都系呢个校文艺队嘅，即系学校文艺队嘅呢个骨干人物。就曾经同佢嘅同学咧一齐系说相声啦，又擅长呢个京剧嘅选段啦，又会讲山东快书。咁校文队即系校文艺队，当时咧有好多啲系外出嘅表演机会。咁佢喺初中毕业嘅时候咧，就以优异嘅成绩考入咗一间叫耀华嘅中学。而在81年呢就在这里即是中学毕业啦。咁而在85年的时候呢就毕业于这个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法语文学专业。大学期间呢都因为参加这个法语歌曲创作大赛而得奖，就获得法国政府的奖励，可以去巴黎旅游。而毕业之后呢就在国际关系学院那里教书。在85、86年的时候呢就跟着中央讲师团呢就去宁夏石嘴山支教了一年，就是教授这个音乐的。他在85年呢夺得了北京首届的高校英语法语歌曲比赛的双料冠军，这样就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他是啦，这些即本身这么有料的人，但他又很喜欢这个音乐，有很多的创作的音乐，所以他这个音乐之父之称的。他是集中国流行歌手、作曲家、对外经贸这个大学教授于一身的，这位叫做刘欢。弯弯的月亮之后就想起，对于月光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有他一些不同的思维的想法。 坛嘅前辈级嘅呢啲系即系劲嘅实力嘅歌手，吴欣欣一首名曲。如果你唔听开国语歌咧，呢啲歌咧你都觉得好悦耳，好容易听入耳嘅《明月千里寄相思》。早晨啊，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而家嘅时间咧系5:25啊，气温系13度，预测今日大概会去到最高18度，朝头早会比较系凉啲嘅吓，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噶。 让爱的音讯轻衬你我的歌声响起，为世间添上快乐、美满、幸福、共和平。去驱散人类隔膜，更将种种纷争 关正杰呢一首《爱的音讯》啊，一阵间喺5:30新闻之后咧，我哋呢个节目会继续到6:30嘅。 大家好，早晨啊，我系邝明辉啊。一早起身咧，我第一时间当然去洗手间洗面刷牙啦。之余咧，我就喺洗手间里边咧，我就中意吊桑子嘅。叫醒我啲五脏六腑，吊桑子个好处就系咩咧？可以令到个肺咧可以即系有运动啊，可以扩阔我个胸襟。跟住咧，我就会慢慢去安排我自己嘅早餐。早餐食咩咧？我赞成系食一个麦片啊。麦片个好处咩咧？又可以降胆固醇啦，又可以方便排毒啦，又好多好处嘅。健康嘅早晨系食一啲清淡啲系最好嘅。最后咧，我祝大家清晨爽利啊！ Oh, 清晨爽利，钱佩兴。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柴湾风华村晓风楼近期出现涉及三个不同楼层一三室单位的八宗新型肺炎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感染是否有关，以阻截病毒进一步扩散的潜在风险。卫生署亦都会向一楼至到十二楼的一三单位无病征住户发出检测令，安排入住发出检疫令，安排入住检疫中心。十三楼至到三十四楼的一三单位无病征住户亦都要在今个月二十一号同埋二十八号再做病毒检测。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曾经进入其中两个有确诊个案的单位视察，发现座次曾经改动，通气喉被切断，担心有垂直向下传播风险。全体院友同职员需要隔离检疫的深水埗温暖护老院一名男院友失踪，警方表示，男护老院职员报案指75岁的男院友林锦光自上星期六下午三点离开院舍之后失踪，警方将案件列为失踪人士，呼吁见过事主或者知道事主行踪消息的市民立即联络警方。卫生防护中心星期日公布护老院有一名院友确诊新型肺炎，65名同层的院友和15名院舍员工需要隔离检疫。国际消息，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初步显示病毒株和已知的不同。发现变种病毒的是巴伐利亚州一个城镇，镇内一间医院近日爆发群组感染，院内共有73名病人和工作人员确诊，其中35人的样本验出一种似乎至今未被发现的变种病毒株。医院负责人表示，已经将样本送去柏林分析。联邦政府卫生部表示，将会加强病毒基因排序和分析工作，以更好掌握变种病毒的情况。德国新增7141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再多214人死亡。总理默克尔将会在星期二和各州州长协商防疫政策，可能延长原定月底结束的封城措施和实施宵禁等。美国国会山庄今个月6号遭受冲击事件，联邦调查局追缉一名女子，调查她是否盗取众议院议长波洛西的手提电脑，并企图出售给俄罗斯情报机构。这一名女子威廉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目前下落不明。联邦调查局入禀华盛顿特区法院，寻求拘捕威廉斯。根据法庭文件，威廉斯涉嫌非法闯入国会建筑物，并指示其他人到波洛西的办公室。联邦调查局接获威廉斯一名前伴侣提供的线报，指威廉斯有意将盗取的电脑交给俄罗斯一名朋友，再转卖给俄国对外情报机构。这项交易因为不明原因告吹，电脑仍然在威廉斯手上，或者他已经将电脑损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 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什么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兴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所嚟，瞓醒觉啦吓，擘大眼又一朝嘅开始啦。起身咧，等自己伸个懒腰先啊，慢慢即系伸展下，好似做一个伸展运动先。因为成晚瞓咗，你都有好多个钟啦嘛，最得闲到可能四个钟、五个钟吓，或者有八个钟，咁冇乜点喐过嘅时候咧，都要喐动下你嘅身体啊。成日都即系记得雷博士讲啦，雷洪德博士话啲猫咧都会系即系伸懒腰啊咁样样。咁我哋咧都系要伸展下嘅，唔喐系唔得嘅。特别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其实好多人咧就爱上咗呢个运动。咁呢个一个好嘅转变，爱上咗运动咧，其实都系即系照顾自己健康嘅一种啊。喺疫情之下，亦都系知道嗰个卫生好紧要，系保护自己，亦都保护你嘅家人朋友嘅一个好好嘅做法。咁就要以呢种咁嘅心态一路去生活咧，都 OK 嘅。系卫生都系保护自己。那个疫情嘅问题咧，就系、是、暂时嚟讲，大家都唔知佢到底系几时解决嘅时候，我哋亦都冇得去諗得咁多，有啲亦都唔係好似你想象中咁壞，又或者係未必係咁快去完咗呢個疫情。一切都唔知答案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啲乜？係存在好多問號嚇。早晨啊，咁啊，今日嘅日子咧係1月19日。农历咧系庚子年12月初七，星期二。清晨时间5:38，张卫健，仲记得佢呢一首歌吗？真真假假， 失去恋爱的装作很潇洒，得到恋爱的痛得不说话。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最爱你，你相信吗？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的你，假的你，都可爱吗？真的梦，假的泪，哪个调查？我说信你，你信是吗？恋爱总有幻觉。真的吗？假的话，哪句可怕？真 啦，有时听翻啲歌曲咧，系有听过吓，又好熟，系个资料来源系点咧？睇翻先知道时日嘅过去啦，同埋好似又仿佛忘记咗嗰段时间啊，有睇过呢套剧咁样嗬。原来喺1992年嘅时候嘅呢套电视剧集啊，就叫《捉妖奇兵》，又叫做《日月神剑之圣战风云》啊。咁啊，当时咧就系张卫健嘅，系即系香港呢边嘅电视剧嚟嘅，里边仲有郭晋安啦、杨凌、刘玉翠、刘家辉，咁睇翻而家呢啲卡士咧，郭晋安嗰阵时咧并排嘅时候，都可能系即系大家都系主角之一啦，就唔系去到今日咁样独当一面。杨凌亦都离开咗呢个圈啊，间中都会出现下啦。刘家辉亦都因为病咧，就系而家系已经系一个即系唔系以前咁打得咁健壮嘅人。时日嘅过去嘅时候咧，人系好多一啲嘅变迁啊，咁你就会再谂下，有啲嘢咧，唉，唔好咁执着啦。又唔使去寻求到好多个真理，真真假假，知道咗系真咁又点咧？假又点咧？只要唔系好影响咗自己嘅生活就算啦，系嘛？刚才嘅歌曲咧就系呢一套嘅电视剧《捉妖奇兵》嘅主题曲，叫做《真真假假》。时间咧就冇假嘅，而家系5:43。今日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18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云量会较多，同埋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会好转。现时温度13度，相对湿度73%。留意仲有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啊！有叶倩文， 他常到海旁再唱再唱， 海旁独唱。 远远的黑色发风中荡漾，在每天半夜里，这爱歌他唱至天。 Sally 葉倩文，轻轻松松地带出呢首歌，希望亦都给予你一个轻松嘅心情去面对呢一天啊！刚刚嘅歌曲系海鹏独唱。今日咧就星期二啦，我哋喺六点后咧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礼拜二嘅嘉宾主持咧就系崔博士啊。咁大家如果咧有上清晨爽利嘅专业啦，啊就系前辈嘅清晨爽利专业里边咧，都睇到咧系其实每一个星期度咧就会出一条片啊。有时一个礼拜里边你都会睇到两条片嘅出现，主要咧就亦都系话俾大家听我哋嚟紧啊喺个节目嘅内容会讲啲乜嘢，而有啲时候咧就会喺里边咧就再做一啲嘅动作啊，就运动嘅动作啊，一啲示范咧，一啲 tips 咧，希望你喺睇条片之余咧都有啲得着嘅，譬如喺雷洪德博士咧就会系做一啲嘅体操嘅动作啊，一啲运动嘅动作咧，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强身健体。每一次教少少嘅啫，逐啲逐啲做下做下，咁等你慢慢去习惯。咁而今次条片咧就出啦，就系崔博士咧就讲我哋今日嘅内容啦。系啊，就系呢啲系以往大家都冇听过嘅吓。咁啊，人生系一路慢慢去生活嘅时候，喺唔同嘅时段、唔同嘅心境咧，你就会产生另一样嘢。近年咧，崔博士咧就系即系怡情养性啊，佢都要安排下啊。第时当自己唔做嘢嘅时候，你都要有啲嘢做下先得噶。人生即系唔能够成日坐喺度，所以佢就同自己培养好多嘅兴趣。行山嗰啲一早就有啦，咁佢又去学下跳舞啦，又去画下画咁。在画中里面呢就是其实入到很多意境里面，令到自己有些很舒服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他想将这一份的感觉一种舒服呢是可以不需要想那么多烦忧的东西，也不到你想你入了一个意境呢你就开心了。所以他将这一份的感觉跟大家分享，就是怡情养性，绘画怡情养性论养生的。咁啊，喺点样怡情养性咧？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内里系如何。咁而亦都可以听下崔博士嗰个嘅分享，仲有会系喺度咧，都同大家系俾翻啲穴位你哋啊。按呢个穴位咧，其实都系一个保健嘅做法。咁今日会有介绍一个穴位系咩穴位咧？到时大家听咧就会知道噶啦。系啦，睇到呢个 Facebook 嘅专业嘅时候，希望大家咧都一个俾个赞同埋分享出去啊！当然也都收到很多人咧俾一啲意见嘅，多谢你哋吓。五点搭十嘅时候，去召集大家啦，又一起喐动一下你嘅身体啦。Kidman 麦杰文啊。 为何滞留在家中，呆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咁多位大家好啊！六点两个字啦，今日系1月19号。农历是庚子年，庚子鼠年的12月初7了，庚子鼠年都就快过去了，倒数日子了。迎之别离呢就是这个农历新年，哪管有没有什么气氛都好，日子是这样过，我们都要迎接新的一年。现时呢就是温度是13度的。今日天气方面呢就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天气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18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还有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气温13度，而有一个的警告是仍然生效的，就是寒冷天气警告生效。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月19号嘅朝头早，呢、這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展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啊，我哋合作咗做节目，即系你帮我哋清晨爽嚟做咧，都已经系超过咗14年 啦。啱啦。 点解咁问呢？就系、是、我哋每一次都谂下话讲咩题目噶嘛。咁多年嚟咧，崔博士咧都系好勤力地，话好用心地帮我哋揾到好多好多啲养生嘅资料，同我哋身体健康有关，食啲咩好啊，或者按穴位啊等等。今日你所讲呢个题目咧，系从来都冇讲过噶、 啊。冇啊冇啊，完全咧唔系同科学有关嘅。 系啊，嗱，我哋平时咧就嗰个题目咧都系啲养生篇啊，呢、這个啱噶啦，养生篇都系即系指名道姓，大家知道听我哋嘅节目咧得益嘅系咩咧？就系我哋健康好好啊吓。咁咧，我哋今日养生篇嘅题目咧换咗呢个字眼，大家一听就知道我哋讲咩啦。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咦？绘画而情，教我哋画画，唔系教我哋煲汤水啊，崔博士。 唔系，唔系画画，大家听落去就知噶啦。 系，咁啊，首先或者听咗你嘅金句，然之后再慢慢听你解释啦，好唔好啊？ 好，呢个点题金句 系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嗱，大家听呢个金句咧都明解啦。中华艺术咧即系博大精深。绘画咧，的确系可以怡情养性，命都长啲啊！吓，呢个都系养生之道。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喺崔博士嚟讲，你讲呢个话题，同你以往咧，你以往系从中西医学角度去论述一啲保健养生之道，点解会开展一个表面睇起嚟同呢个医疗科学咧风马牛不相关嘅咧吓？咁系属于啲即艺术领域嘅中国绘画嘅课题。又怎样去跟你的中医养生扯上一些关系呢？ 问得好啊，钱啊，等我慢慢解释。 好啊， 首先呢，我就要郑重声明，我自己对于中国绘画艺术或者美术，有人认为是都是门外汉来的。 嗯， 虽然不算得话一窍不通，但是呢跟随了一个绘画老师李振华先生，以业余的性质 学咗几年嘅啫。 嗯，我听过你学画画，亦都其实喺节目都有略提过嘅以前。咁或者有啲人唔记得嘅话咧，唔紧要，我哋而家就再解释多一次，点解会有呢个话题啦吓。 好啦，讲翻几年前嘅历史啦。 嗯， 由2016年开始咧，因为我之前咧我做嘅工作啦，坐喺度咧坐好耐嘅，同埋缺乏适当一啲伸展运动。虽然我有好多咧，譬如行山啊，去公园晨运嗰啲，但系咧好少做伸展运动。我令到我腰背咧就酸痛，一路一路越嚟越犀利，渐渐咧影响到我行路，行行下都好痛嘅，要停一停，要跛行啦，就严重影响我最爱嘅一种户外活动就系行山。 系， 我即系个个星期都去行山嘅。 嗯， 咁啊后来发现咧，原来咧有一种病叫做椎间恐合症，就引起咗咧嗰种坐骨神经痛。 嗯， 咁最后咧要由骨科医生咧同我做咗啲微创手术，叫医翻好啦。 系解决到你嗰个痛啦吓。 啊咁喺嗰段痛嘅期間咧，雖然咧都未考慮到話退休，不過咧就諗下，咦，我如果老咗落去，一路咁樣越嚟越差，行唔到山，冇咩興趣嘅咯噃，不如咧揾一種咧靜態嘅活動，當培養另一個興趣，安度晚年都好啊！ 啊，你都係一個好有計劃嘅人啊！ 都算是的了。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我就参加了一个中国水墨画的国画班，就是由李振华先生做导师的。从此竟然跟绘画就结下不解缘了。 哇，那眨下眼，其实崔博士你就学了四年了，原来。那在这四年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自从不经意闯入了这个画坛，真的好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一样。看到原来国画艺术真的入面呢就五花八门，浩瀚如烟海，令到我目不暇给，一睇到呢个情况觉得自己哇真係见识浅流。於是立心就报读咗一个由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主办嘅叫水墨画文凭班嘅兼读课程，要读两年㗎喎。呢个係我学习嘅态度嚟嘅，我就希望能够比较有系统咁去认识呢一门博大精深嘅艺术。仲有一个目的呢，就希望呢学画呢去探讨一下那些有代表性的历代画家，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多都很长寿的。从而希望了解到绘画艺术和中医养生理论究竟有什么相关的奥秘。 是的，那是的，你都学了一段时间，有什么得着，有什么体会呢？ 得着就未讲得知，因为很惨的，两年的课程我本来已经接近毕业了， 是 但是由于疫情的关系反反复复停课，我想三年都未必读得完。不过在这个课程里面认识了一位教授中国绘画简史的，叫吴玉兰博士。曾经我向他提出我这个构思，咦，他觉得很好，非常支持和鼓励，同时他很慷慨地答应了第日会为我这个绘画移情论养生这个养生篇的内容提供他的专业和指导意见。 好，那我们都得益， 所以我就信心大增，就下定决心以后一段时间呢就是讲这个绘画移情养生之道了。 中国的艺术文化呢真是博大精深，是不是觉得很多东西都很想学呢？ 其实是的，所谓中国文化或者中国艺术的确是博大精深的。咁我哋咧就睇喺呢个艺术嘅历史啦，我哋一路咧可以追溯到咧旧石器同埋新石器时代啦，譬如话有陶器啦、青铜器啦、玉器啊、岩画，以至历朝历代咧发展出嚟嘅文字艺术啦、书法啦、雕塑啊、水墨画啊，水墨画又有山水画啦、鸟兽虫鱼花卉画等等嘅，有啲瓷艺啦、园林艺术等等。其实每一个范畴咧，都会有无数令人赞叹嘅作品同埋成就嘅。 但系你暂时嚟讲都系拣咗绘画系咪？ 系啦，绘画只不过其中咁多艺术嘅一项。不过听老师同我讲，你画得画咧，你就一定咧至少要识埋书法，写得一手字，因为咧画咗幅画，你至少要签名啊，年份啦，甚至咧题诗题字啦，咁样，所以我都冇办法啦，都系啊，同一时间咧。练习紧咧写字啊， 咁咪好咯，你嘅人生好充实啊，你唔会闷啊，系嘛？ 冇咁多时间嗰度惨， 尽做咯， 其实咧，我对其他头先提过嗰啲艺术真系一窍不通噶，就唔好话深入讨论啦。不过咧，因为咧啱啱踏入咗呢个绘画嘅大门，亲身体验咗咧呢个绘画移情养性嘅奥秘啊，所以咧就萌生咗将呢一门艺术结合中医养生嘅概念。 同大家读者听众咧分享嗰种嘅乐趣。 都好啊，咁我哋都有得益嘅吓，我哋都可以怡情养生吓。 嗱，不过有一点要强调嘅，以后嘅讨论啊，可能会一年大半年嘅时间咧，嘅内容绝对唔系教大家咧点样画画，啊，唔系教咩技法。或者咧教一啲學術嘅理論，事實咧我都冇呢個資格同埋能力嘅，而係咧好似以前咁樣，先生介紹唔同朝代嘅繪畫風格啊、特色啊同埋代表人物，我哋嘅重點就係深入了解畫家佢哋，特別嗰啲長壽畫家咧，佢哋嘅養生之道，同埋健康長壽嘅秘訣，佢哋嘅日事啦、有趣嘅故事啦。亦都會提供相關嘅保健湯水， 嚇，呢個一定要啦。 或者有時提供一啲對健康有用嘅小貼士啦。係喺適當嘅時候咧，呢個阿展成日提住我噶啦，亦都會因應同健康相關嘅突發事件啦、時令變化，甚至現代醫學嘅知識。提出相關的討論， 是啊，即係譬如即係疫情都講了很多嘢啦，嚇，即係跟翻呢一個咁時事的話題，人人都很關心嘅。咁咧就我哋要與時並進啊嘛，咁啊聽多啲又容易啲吸收，大家有一種共鳴的感覺嚇。 冇錯。 嗱，你以往都有講開古仔噶，而家講緊呢個怡情養生的時候，有冇啲同繪畫有關的古仔咧 嚇？有一個咧就係現身說法的故事啦，你可以當佢 講你自己啦。 冇错啦，一个童年嘅往事嚟嘅。 系点咧？ 细个嘅时候咧，屋企系贫穷嘅，咁啊，但系咧，老豆老母生咗十兄弟姊妹啊。 以前啲人咧吓，真系下下都十个八个嗬。 系啊，我大哥添啊。 系 过咗几十年啦，我就一直忽略咗一件家事。 系 原来咧，爸爸系中意画画嘅。 哦， 吓咁几时知咧？啊，直至我学咗画大半年之后，有一次农历新年，我啲细佬妹咧嚟我屋企拜年。我一時興起啦，就將幾幅畫好嗰啲山水畫功課咧，就拎出嚟俾啲細佬妹睇啦。哇！表示我幾瘋啊咁。點知咧，一個細佬就咁講啦。嚇！老豆啊，在生嘅時候都有畫畫噶啦，而且畫得好好添噃。有時啊，佢用手指就畫好幅畫噶啦。 哇！你爸爸咁叻噶？ 係啊，原來有一派咧叫手指畫。日後有機會我介紹啦。 好啊。 听咗之后咧，啊，我除咗感到好错愕，亦都有啲后悔，甚至咧无地自容啊！我脑海入边咧浮现咗一啲啊，当年咧我爸爸画画嗰啲模糊印象啦。 哦，即系你啲记忆慢慢翻嚟啦，系嘛？ 慢慢啊，俾我细佬咧就系引动我谂起啦。 系 嗱，我爸爸咧系船厂嘅烧焊工人嚟嘅，咁啊放工之后咧，好多时候咧佢就将啲报纸铺喺地下，尤其天使啦，打大赤蜡咁就坐喺地下嗰度咧。就畫畫，佢用咩嚟畫呢？用啲舊日曆咧，反轉白色嘅部分啦，或者我做完功課嗰啲功課簿嘅底面啊，空白部分咧就做畫紙噶啦。咁有時用筆啦，有時見佢咧用手指喺度點下點下。 哦，即係有啲手指畫啦嚇。 係啦，埋頭埋腦咧就享受自己嘅創作天地咯。好啦，到食晚飯啦。我哋有時就會見到牆上面貼咗一啲，哇，有條金魚啦、老虎啦，甚至咧啲山水風景啊，都好靚。 係。 不过当时我真系年少无知，又点会体会到呢个原来咧系我爸爸嗰啲精神寄托啊？系咪啊？咁啊，好可惜，由于佢怀才不遇啊，除咗偶然啦，诶，听到一啲亲戚啊，譬如舅父、姨妈嗰啲几句赞老豆画画之外咧，父亲一路到老咧都冇人赏识佢嘅画工啊， 始终都系自己自画自娱吓。 冇错啦，咁所以童年直到少年嘅我咧，觉得自己真系好自私，又唔识得珍惜亲情。完全忽略咗咧父親嘅生活狀況同埋佢嘅喜好。 其實嗱，聽到呢度咧，我就會覺得嗱，因為我又知道阿崔博士你自細讀書都好叻噶嘛。咁雖然你話過目不忘都唔使點温，但係起碼你嘅專注力都喺咗讀書嗰處。會唔會就因為咁咧？其實你就忽略咗爸爸畫畫嗰樣嘢。就算以前係望到埲牆係睇見呢啲畫咧，你唔係好在心啊。哦，幾靚啊！咁咪繼續食飯，即係可能係咁，係咪咧？ 虽然是这样讲，但都是觉得自己自私的。如果我童年的时间就懂得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日子，甚至可以把握时机和他学习画画，相信就不用等到现在才叫大器，还未成。 意是近黄昏。如果唔系一早已经变咗吹大毡。 哦，就唔系吹意思啦，系嘛？不过咁样样，而家你都未系迟啊。喺而家你即系接近为紧自己晚年嘅时候铺一条路咧，都可以话系有部分完成咗你爸爸个心愿，嗬？ 都有啲咁样嘅谂法嘅。 系啊，系咁好啊。嗱，但系你一样系继续你嘅中医学嘅一啲嘅研究啦。 会嘅，一定会。 同埋怡情养性系令到你自己更加长寿健康啦。 系啦，所以唔认老啊。 系啱噶，要有嗰种动力啊，先至得噶，嗬？ 啱嘅。 嗯，咁不过咧，画画咧，其实咧嗰个眼咧就好紧要。我觉得你嗰个聚精会神咧，啲眼会唔会好攰嘅咧？嗬， 你讲得啱啊！其实唔止画画，其他你书法啊、雕刻啊，甚至做电脑工作，你日常睇手机啊，都唔例外啦。所以咧，我哋一路咧会介绍咧几款调理眼睛嘅汤水嘅。 系咁，今日介绍边款调理眼睛嘅汤水咧？ 呢个叫做杞菊蓝莓茶，好简单，一人量。啊，个材料咧有杞子20粒，寒菊花8朵，同埋蓝莓至少10粒。再讲一次，杞子20粒。寒菊花8朵，同埋蓝莓咧，起码10粒。 蓝莓即系生果铺买嗰啲蓝莓啦， 冇错啦，系啦吓。 咁点样整咧？ 咁啊，洗净啲材料啦，冲入滚水焗佢10分钟。 嗯， 一日浸几次都得嘅。咁啊，梗系嗰啲蓝莓啊、杞子咧都食咗佢啦。啲蓝莓都可以中碎佢都得嘅。 系。 咁个功效，杞子咧就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寒菊咧，佢就系疏风清热、平肝肝阳嘅。蓝莓咧就含有花青素啦，我知道具有活化视网膜嘅功效，可以强化视力同埋减轻我哋眼球嘅疲劳。 嗯， 成个茶咧就有益精明目嘅功效啦。 哇，呢个真系大人细路都啱啊！细路仔都要眼力好好啊嘛，尤其是佢哋对电脑咁多，系咪啊？ 可以嘅，可以嘅。 好咁啊，嗱，你又话有啲嘅健康嘅小 tips 都会讲啊，系乜嘢咧？ 嗱，我记得咧，胡适曾经提过读书咧有4度，即系眼度、口度、心度、手度。咁啊，放诸绘画咧。可能就唔使口道啦，因为画画嘅时候你应该静嘅吓，就唔使讲嘢。但眼道、心道同埋手道咧就系必须噶啦。 系， 我哋先着眼于眼道啊，因为只眼好紧要啊。往后亦都会陆续介绍咧护理眼部一啲具体小贴士同埋方法嘅。 系， 今日我哋介绍一个咧就系保护眼睛嘅穴位。 嗯， 我哋知道画画长时间嘅时候咧，好容易眼睛疲劳啦。 系。 咁《黄帝内经》咧，亦都指出眼睛嘅重要性。眼系咩呢？ 视万物，别黑白，审短长。 有咁多功能嘅器官，所以眼睛嘅健康同我哋工作、学习啊，同埋日常生活嘅大小事情，真系有好重要嘅关系。所以咧，呢一集我哋介绍一个按压有疏肝、舒缓眼睛疲劳嘅穴位，叫做攢竹穴。嗱，攢竹穴咧，剔手边，好似攢情嘅攢，冇咗言字边啦。 系 攢竹穴，呢个足太阳膀胱经穴位。 嗯，咁啊，个位喺边度咧？ 其实喺眉头嘅凹陷位，鼻梁对上啦，近住印堂穴位嗰度两边。 系 将眼眉头啦，合埋对眼。 嗯， 用左右手嘅拇指指面， 即系反转只手指公咧， 系啦，指甲部分啦。 系 又或者咧，屈起手指公，用嗰个关节位。 嗯， 曲起嗰嚿骨，就按喺啲两边嘅攢竹穴处，咁啊，压下，由轻按到重啦，一路加力，按压1到3分钟，按到佢胀胀地。 嗯， 《圣济总录》呢本书咁讲过， 常以两手按眉后小穴中，29一年可夜书。 29即系18次啦，29、18。一年可夜书就夜晚读书或者夜晚写字都冇问题吧？ 即系讲到咁劲啊！ 因为呢个穴位有疏肝、缓解眼睛疲劳同埋同眼部减压嘅作用嘅。 嗯，咁大家咧净系听嘅时候咧，如果唔系好清楚嗰个位置咧，唔紧要嘅。咁我哋咧都有拍咗条片咧，就放咗上去 Facebook 钱佩卿专业清晨爽利嗰度。咁崔博士都有做咗呢个示范嘅动作嘅，大家可以再去睇一睇咧，就会知道噶啦。 冇错啦。 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咁下个星期二再见你啦，吓，拜拜。 拜拜。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墙。情话已历千年，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 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 就分零钟到六点半啦，听日星期三咧，我哋会有刘洪德博士讲下，继续系美国运动医学学会2021年度十大受欢迎嘅运动排行榜继续数嘅，而家继续画出彩虹，听朝见啦。 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生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0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2宗属于本地感染，42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有大约50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今个月4号至今，超过660宗本地个案入面，大约160宗的患者住在油麻地区，而且较多是南亚裔人士，绝大部分是尼泊尔人。北区医院一名曾经照顾确诊病人的内科医生初步确诊，医管局正是追踪密切接触者。另外，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同意向食物及卫生局建议紧急使用复星和 BioNTech 的疫苗。委员会认为使用疫苗对公众利益大于风险，预料疫苗下个月抵港，届时政府会安排具体接种计划。委员会表示曾经讨论各地使用 BioNTech 疫苗的情况，并要求复星向挪威和德国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料。英国加快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首相约翰逊说去到春季疫情将会好不同。他说英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方仍然有挑战，但是只要共同努力，就能够在抗疫过程里面取得巨大进展。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已经有超过400万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疫苗接种已经覆盖较大比例优先接种人群，现在开始为70岁以上老人和容易感染人群接种。英国新增37,535宗确诊个案，单日新增病例是今年以来最低，再多599人死亡，累计89,860人不治。欧盟27国部长召开视像会议，讨论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民众在夏天是否可以有更大的出行自由。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上个星期去信欧盟委员会，提出向已经接种疫苗的欧盟成员国公民发出全欧通用的疫苗证书，协助振兴被疫情重创的跨境旅游业。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强调，接种疫苗是自愿性质，有人不愿意接种或者无法接种， 这些人的权利不应该受到限制，但是认同接种疫苗可以列为出行的条件。欧盟部长又讨论如何加强协调疫苗接种工作，欧盟领袖将会在星期四召开视像会议进一步讨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雨。周末至到下周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9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昨日再度破百，达到107宗。除了油尖旺区继续有新个案，柴湾、丰华村、晓峰楼亦都有5个单位10个人确诊，有垂直向下传播风险，部分住户要撤离。疫苗專家委員會就建議緊急使用復星和 BioNTech 研發的疫苗，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政府是公布海洋公園的未來發展方案，建議山下的園區免費，而山上設施就要逐項收費。另外當局也建議延長海洋公園的貸款還款期。我們訪問過市民、議員還有學者，了解他們的看法。 新闻部制作一连两日探讨移民潮的特辑，昨日访问了两个准备移民人士的心路历程，今集就同两个土生土长但为了下一代到了英国定居的80后，怎样适应新生活。